点。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介绍了他包治百病的奶奶，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让他对奶奶熬的毒药念念不忘。 长命百岁。 谢谢啊。 没事吧？啊？ 前几天没怎么注意，着凉感冒了。本来说看天气暖和了才跑到这儿来玩几天，没想到昼夜温差这么大。 嗯，这两天早晚是有点凉，还是得多注意点。 哎，老板，这儿附近哪儿卖中药啊？ 从大门出去右拐，过两个路口有个中药店，不过现在肯定关门了。 哦，没事儿，那我明天去看看。我这身体吃西药总不见效，反倒是中药快。要是能吃上我奶奶的秘方，可能好的就更快了。 你奶奶的秘方？什么方子呀？ 其实就是个土方子，在我老家那边传了好几代了。哦，我家是岭南农村的，说白了，那个秘方就是一道凉菜，只要我一感冒，奶奶就做给我吃，几天以后保准又活蹦乱跳的了。 这么灵啊，吃个凉菜连药都省了。 你可别以为那个有多好吃啊，小时候我觉得它简直就是毒药。 毒药那么难吃啊？哎，那到底是什么做的呀？ 嗨，你是不知道，那个菜做的时候隔着10里地都能闻到味道。它是直接把姜、葱、蒜、香菜还有我们那儿特产的酸梅切碎了，加上花生油、生抽拌在一起就可以上桌了。你想想这几种东西混在一起，你吃得下去？ 听上去还真是道黑暗料理啊。 是吧，我觉得自己还不算太挑食的，但我从小就不喜欢那种刺激的味道。平时吃饭的时候什么葱姜蒜香菜之类的都尽量不吃，可这道凉菜简直是把我不想吃的全放到了一起，要我把它塞进肚子里，那简直比吃了苍蝇还要难受。哎，你还别笑，我真吃过苍蝇 啊。是什么味儿啊？ 你以为我开玩笑呢，我说的是真的。小时候有一次我张开嘴巴就真飞进来一只苍蝇，我一激动咽个口水它就没了。 啊？ 确实没什么味道，和我奶奶做的毒药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你对这菜的怨念还真够深的，那你就没申请过去医院啊？ 我也想啊，可是小时候医疗条件哪有现在这么好，不仅看病难，吃药打针也贵，去一趟医院实在是太费钱了。而且我5岁以前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把我留给农村的爷爷奶奶带，他们一直把这道菜当作是治感冒的良药， 加上村里家家户户到了天凉换季的时候都这么吃，所以我也就只能跟着吃了好几年的毒药。所以每次我家吃这菜的时候都会闹得鸡飞狗跳的。 鸡飞狗跳？你吃饭不老实啊？ 我能老实吗？一听说要吃毒药的时候，我都得使出浑身解数和爷爷奶奶斗智斗勇。可我爷爷是个厨子，十里八乡办红白喜事都会找他去掌厨，所以他只要听说我不肯吃，直接就会举着菜刀从厨房里出来，一副要劈了我的样子。他还瞪着我吼呢，威胁我再不吃等会儿他一刀就砍下来。 真够狠的。 虽说我也知道他是吓唬我，可我当时真挺害怕的，主要是气场太吓人了。所以只要爷爷一瞪我，我就会乖乖吃完。 那要是你爷爷不在家呢？ 那我当然是能躲就躲了，只要他不在我就想方设法的逃。奶奶就举着扫把在后面喊说，如果不吃完得了感冒也没钱买药，到时候有我好受的。可我小时候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哪管得了那么多呀。所以有时候不得不吃的话，我就趁着奶奶不注意的时候偷溜出门，然后找个角落偷偷吐掉。那菜实在是太苦了，我每次吐掉之后还会跑到小伙伴家里漱口。我那个小伙伴叫阿丽，一般我逃到他家的时候，他也是十有八九都在吃他奶奶拌好的感冒药，所以每回他一看到我那表情是又难受又羡慕，可好玩了。 你瞧瞧人家比你乖多了。 那都是因为他奶奶管得太严了，要不然也教不出来阿丽这么乖的孙子啊。对了，他管他们家阿丽不说，有时候连我也一起遭殃呢。 难不成他也会灌你药吃？ 没错，有好多次我吐完跑去找阿丽的时候，一转头就看见他奶奶站在我后面。他一看见我那心虚的样子，就知道我肯定是不肯吃药跑出来的，二话不说就把我按在椅子上，转头就回屋给我拌一碗，一边数落我一边盯着我把药吃完。 刚出虎穴又入狼窝，看来你小时候也没躲掉过多少次吗？ 确实是啊，吃这个算是我们村里的传统了，几乎没人没受过他的摧残。以前听我妈说，就连她这个外来的媳妇儿也是生生被逼着吃习惯的。她说她生我的时候也是被奶奶喂毒药喂了好一段时间。我妈妈是冬末初春的时候怀的我，正是容易感冒的季节，可是怀孕那会儿她不敢随便吃药，于是就逼着自己吃奶奶亲手调的毒药。不过也是多亏了这药，我妈真就安安稳稳地把我生下来了。我呢，除了可能性别不是很让我奶奶满意之外，身体其他技能都挺皮实。 看起来这毒药苦归苦，关键时候还是很有用的嘛。 这倒没错，可是小时候我又不知道什么叫良药苦口的道理，每次只想着怎么能不吃这东西。直到我五六岁以后被爸妈接去城里上学，这才从毒药里解脱出来。也不怕你笑话，那时候我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竟然才知道原来感冒了只要吃几片药就行了，也是第一次见到板蓝根冲剂这种东西。 不是吧，你之前真的一次药都没吃过？ 对啊，如果生小病拉肚子感冒发烧之类的就吃奶奶拌的菜，要是不管用爷爷就出门拔几颗野草回来熬个汁儿，吃几次就好了。要是生了什么大病，最多也就是去大队的诊所那儿扎个针。哎，说起来我小时候虽然没去过几次医院，不过对医院还真没什么好印象。 为什么呀？ 因为我每次去医院基本上都得打针，那个大夫总是跟我说不用怕一下就好了，可那针管一扎进去我都疼得龇牙咧嘴的，眼泪也是哗哗的。所以在我眼里那个医生就像魔鬼似的，我还一直觉得他拿着那个针筒就是为了抽干我的血流起来他自己喝。 这想象力可够丰富的呀。 真的，因为他的两颗虎牙特别锋利，特别像电影里的吸血鬼。咦，现在想想我还有点怕呢。 这么看啊，你还真得谢谢你奶奶的毒药，要不然天知道你还得在医院扎多少针呢。 那倒是， 尤其是我上了小学以后，可能是日子过得太讲究了吧，也没有奶奶的毒药可以吃了，所以开始大病小病不断，有段时间恨不得把药片当饭吃，屁股都被戳成马蜂窝了。不过当时我也没想到，没过多久我又要开始天天品尝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了。 哦，你奶奶进城住了？ 不是，是我回老家了。我刚去城里没多久就闹了非典，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学校也停课了。我记得当时不是传说板蓝根能防非典吗？我家虽说囤了不少，可我爸妈还是不放心，听说农村人少不容易传染上，就带着我回老家去住了。可是没过多久，村里也出现了疑似的病人，爷爷奶奶听说以后都特别紧张，第二天早上就进山挖了一些我不认识的草药回来，有熬成汁儿喝的，还有每天泡澡用的，别提有多少种花样了。 没想到他们还真有办法呀。 是啊，他们都快成土郎中了。其实折腾这些也就算了，可最要命的是他们竟然开始天天做那道毒药，我是真受不了啊。所以我一看到那盘菜直接就滚到地上耍赖，哭着闹着死活不吃。 都是大孩子了还闹啊，就不怕爷爷砍你了？ 他倒是不拿菜刀了，不过还是会吓唬我说，如果我不吃就把我送到山上去守祖坟。这话其实也挺管用的，那时候唯一能给我点安慰的可能就是全村的小孩当时都一样，也都在被逼着天天吃。其实我也不懂这里面有什么科学原理，不过吃了那些菜以后，村子里真的没有一个人得非典。 我猜啊，这种菜主要是能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加上你们那儿也不是重灾区，所以大家都没事。看来常吃真的是有好处啊。 道理是明白，可我真是吃不惯。后来到了2004年，我弟弟出生了，他也被送到我奶奶那儿住了几年。我当时还挺幸灾乐祸的，觉得他也可以体验一下毒药的厉害了，结果没想到他竟然躲过去了。 啊，你爷爷奶奶没给他做？ 是啊，毕竟时代在进步嘛，家里的条件也好了起来。我爸把弟弟抱过去的时候特意告诉爷爷奶奶说，以后别给孩子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要去正规的医院看医生，那些偏方没有科学依据，使不得。所以呢，家里的土郎中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我那个金贵的弟弟竟然就真一口都没吃过那道大杂烩，也没喝过那些苦药汁儿。 不过我猜啊，你弟弟身体是不是没你好啊？ 还真是。我们家的人都说我和我弟弟的性别对调了，我小时候那是满村子乱跑，摸鱼打仗搞坏蛋什么都干，所以也容易玩脱了，一玩脱了就生病，可只要回家一口把药汁干了，第二天就又活蹦乱跳的了。可我弟弟呢，就跟守在家里的小媳妇似的，跟陌生人讲个话都要躲在我后面扭扭捏捏的，吃药都要人哄好几次才能吃完，生病的次数也比我多了不少。我记得有一次他发高烧，奶奶打电话跟我爸说想给我弟先熬点草药，可我爸坚决不肯，让他先把我弟送进医院，他们很快就赶过去。奶奶没办法，急忙给住在附近的五叔打电话，他是我们那儿唯一一个买了小轿车的亲戚。可没想到当时五叔因为没睡醒，根本不愿意帮忙。 那怎么办呀？ 唉，后来我奶奶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一辆二八车，一手抱着弟弟，一手骑着车就去了医院。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弟弟的烧已经退了。但我一直觉得，如果我弟能从小就吃点奶奶做的拌菜，也不至于身体那么差。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弟就是没体验过奶奶地狱般的磨练，连本钱都没有，怎么可能跟我比呢？ 现在啊，倒是念起奶奶的好来了。 我从来没说过奶奶不好啊，其实她很疼我的。我小时候吃糖把牙吃坏了，初中的时候我去看牙医，医生建议我戴牙套，可我一听见诊室里那个像电锯一样的声音，吓得眼泪都出来了，说什么也不戴，直接从医院跑了。奶奶听说以后还给我爸妈训了一顿，说如果我不乐意就别勉强了。结果你看我现在的牙，原装正版的一口大烂牙。 这种疼你的方法好像有点不可取啊，牙坏了遭罪的不还是你吗？ 嘿嘿，你说的太对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遭罪了。我大学是在湖南，那边的天气忽冷忽热的，刚一去真是适应不了，上吐下泻是常事儿。而且那里的菜都太辣了，我这个烂牙也罢工了。当时疼得我呀，到医院打了好几天吊针，半个月的生活费都差不多没了。我就打电话给奶奶抱怨，说就是因为她太惯着我，现在我才吃了这么大亏。结果奶奶倒一点也没有反省的意思，一上来就怪我自己不知道注意，还让我自己拿姜、葱、蒜、香菜、酸梅拌着吃。我一听到这几样东西，胃里就开始反酸水，就转移话题说我想他了。谁知道他一点不领情，竟然说那你就自己难受了，反正又不是我疼。 你奶奶赌起气来还挺可爱的，不过我猜她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是啊，没过几天我就收到奶奶寄来的快递了，里头有一把晒干的穿心莲，还有一把治腹泻的黄花根。其实我牙疼就是因为体质易热上火，穿心莲性寒，所以对我来说是特效药，这个我奶奶早就知道，而且她也知道我吃西药总是没中药好得快，这可能也是他们给我惯出来的毛病吧。 现在对这些药已经不抵触了吧？ 何止不抵触了，我自己都快会配了。要不我刚才干嘛问你附近哪儿卖中药呢？ 我明白了。哎，你稍等啊，我想到一款鸡尾酒想要送给你。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甜味美思、金巴利酒、冰块和香橙片调成的，名字叫做尼克罗尼。 尼克罗尼什么意思啊？ 啊，这尼克罗尼啊是意大利的一个伯爵的名字，当年就是他发明的这种鸡尾酒，这可能也是我们做调酒师的最喜欢的一款鸡尾酒了。 哦，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很好喝？ 你尝尝看。 喂，你们调酒师是不是也都喜欢喝药汤子啊？这也太苦了吧！你还笑？不能因为我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吃中药，你就送我一杯苦味的酒吧？ 我说我们喜欢这种酒，可不仅是因为它苦啊！哎，您慢点喝，再品品。 嗯，好像还是蛮香的。哎。甚至好像还有点甜， 这才是这款酒的真正魅力。尼克罗尼的特点就在于越品越有味儿，而且别看一开始喝的时候是苦的，可是却苦中有甜。之所以送你这杯鸡尾酒，就是觉得它应该和你所谓的毒药有相似之处。虽然你总是说你奶奶给你拌的那种菜有多苦多苦，可是当你向我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却发现你的笑容一直都很甜。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奶奶包治百病，原作陈半，改编张维、张月，制作陈寒，演播周湘宁、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